按说讲心学就讲心学，似乎也没什么。可问题在于，心学的内容有点不妥，用通俗的说法是比较反动。在当时呢，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，偏偏这一派呢喜欢搞什么思想解放、性解放之类的玩意儿，还经常批评朝政。张居正呢因为搞独裁常被骂得狗血淋头啊，搞得朝廷啊也很头痛。这要是换在虚界时代估计也没啥，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，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，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，只要得罪了他，那是绝对跑不掉。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，一千人惹我就灭他一千人。于是在一夜之间，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，学生被赶回了家，老师都下了岗。事情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，然而张居正同志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，他不但要抓群体，还要抓典型。所谓抓典型，就是从群众之中挑选一个带头的，把他当众干掉，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。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。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啊，实在太管闲事儿啊。在这个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，平日呢也是来无踪去无影，东一榔头西一棍子，打了就走，绝不过夜。而且上到大学士，下到街头混混，都是他的朋友，可谓神通广大。事实证明，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。14年前呢，当他离开京城之时，就曾断言过：兴灭王学之人，只在张居正。哎，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，以最为不幸的方式。在万历7年的一天，悠哉悠哉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，湖广巡抚王之元突然派兵前来缉拿，将他一举抓获，带回了衙门。还没等大伙缓过神来，官方消息已经传出，根据朝廷惯例，犯人刚到，衙门的兄弟们都要意思意思，给他两棍。没想到何心隐体质太弱，竟然一打就死，遗憾之至，已妥善安排其后事，并安葬。事情一出，天下哗然，王学门人一拥而上，痛骂王之元。但人已经死了，王巡抚又十分配合，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，也不发火。大家骂足了几个月，就此收场。当然了，这事儿到底是谁干的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，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。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的同门，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，共同解决了严嵩，因为在张居正看来，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：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曾经的敌人除掉了，曾经的学生除掉了，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。为了实现我的梦想，我坚信这是值得的。当然了，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，做了这么多工作，也受了这么多的苦，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。而在这一点上，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。于是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传流千古，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那顶轿子。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啊，轿子无非是4个人抬着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前走，轿子里的人呢跟坐牢似的，转个身也难。应该说这些都没错，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，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。 张居正的交通工具是轿子，一般人坐一般轿子，张大人不是一般人啊，这个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呢。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，张大人的轿子嘛，下面呢这么办吧，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此轿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体验。这个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，轿子空间广阔，据估算面积大致不低于50平方米，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部分，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，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。为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，这轿子特设了卫生间，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。此外呢，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啊，轿子的两侧还设有观景走廊，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，如果有了兴趣还能做两首诗。而且张大人公务繁忙，很多杂物自己不方便处理，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。此外呢，全轿乘坐舒适，操作便利，并实现了全语音控制，让停就停，让走就走，绝不含糊，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、油箱缺油、更换轮胎、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啊。你说这么大的轿子得多少人抬？ 我看至少也要十几个人吧。 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，32个人起还不打折，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。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，只要风头。相信我啊，你没有听错，我也没说错，关于这一部分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。顺便补充一句啊，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悠之外呢，还经常跑长途。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，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到武汉的路程，全部共计1000多公里啊。想想当年那时候坐着这么个大玩意儿招摇过市，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。这段史料不但改变了我对古代这个交通工具的看法，还让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。什么奔驰、宝马、劳斯莱斯，什么加长型、豪华型，什么沙发、吧台，省省吧，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丢人。日子过得舒服了，工作也无比顺利，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。然而事实告诉我们，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，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。万历5年，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，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。就在这一年，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，他爹啊死了。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，却有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孩子。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，反倒添了很多乱啊。因为什么呢？此人呢，在地方上飞扬跋扈，名声很差。但无论如何，生子如此，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。但他死也想不到啊，自己的死啊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。张居正的爹死了，消息传来满城轰动，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，无数官员纷纷上门，哭的哭，拜的拜，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摸出门，最后再说两句节哀顺变，完事儿收工。这并不奇怪，自古以来呢，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，自然是万人空巷，宾客盈门，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啊。但你要相信呢，如果你自己挂了，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。对此呢，张居正也十分清楚，虽说父亲死 他很难过，但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。那么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丁忧。在当时的中国呀，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，他不怕皇帝，不怕大臣，不怕读书人议论，彪悍无比，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，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，祖制。所谓祖制，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。虽然你很牛，比皇帝还牛，但牛不过死皇帝吧。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，你再牛也没辙。丁忧就是祖制，具体说来呢，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，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，从得知丧事那天起呀，必须回到祖籍守制27个月，这叫丁忧。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，这叫祈福。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，官做得好好的，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，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，不但误事儿，还误人心情。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，无论有多麻烦，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，极其支持。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子一根筋，石骨不化，那就错了。人家的算盘那是精到了极点的。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啊，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。你想想啊，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，怎么指望他忠于老板呢？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，死了爹我本来就很悲痛了，正想化悲痛为贪欲，搞点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，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，剥夺我的经济利益，太不人道。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，你不是规定由于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算吗？那我就隐瞒死讯，就当人还活着，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，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。人死了我没有上报，那是因为我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。当然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，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，自明英宗起就开始正式立项，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，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，全部免官为民。如此一来呀，贪官们也没办法了，只好日夜祈祷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，至少等自己混到够本儿再含笑而逝，到时也能够搞点纸钱给您送去。但也有个群体例外，那就是军队领兵打仗，这就绝对没辙了。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，消息传来，您喊一声停，停，大家别打了，等我回去给我爹守27个月，咱们再来，还是老地方见，不打不散啊。张居正呢不是军人，自然无法享受这个待遇啊，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，要是自己走了，这一大摊的事情就没人管了，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呀，没准回来的时候啊就得给人打下手了。于是他只能剩下唯一的选择，夺情。所谓夺情啊，是指事情实在太急，绝对走不开的人，经由皇帝的指示，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，开展工作。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拉回来似乎很不人道，所以呢将其命名为夺情。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，当然呢并不是因为他很不人道，其实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，比如著名的三杨中的杨荣，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，都曾经被这么很不人道过。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，倒也没啥问题，但到了嘉靖年间，夺情却真的成为一件很不人道事情，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。如果有人提出夺情，就会被看作禽兽不如。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故，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。应该说呀，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太大，闹腾了三朝还不够，死了还要折腾别人。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，父亲死了，皇上说，杨先生你别走，留下来帮我办事儿。他说不行，我非常悲痛，一定要回去。结果几番来回，他还是回去了。从正德九年到正德十二年，这位仁兄结结实实的旷了三年工才回来上班。这要搁在现在，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。由于他名声太大，加上又是正面典型，从此以后呢，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，打死也不敢说多情啊。就这么一路下来，终于坑了张居正。张居正没有选择，只能多情，因为冯宝不想他走，皇帝不想他走，皇帝他妈也不想他走。当然了，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，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呢，才混到这个份上，鬼才想走。虽说多情比较麻烦，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问题的。老把戏很快上场了。万历五年十月，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。两天后皇帝恢复，不行。一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，表示一定要回去，而皇帝也再次恢复，一定不行。与此同时呢，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，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，言辞激烈，好像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，可谓用心良苦啊。行了，把戏演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吧，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了。准备收场了，事情已经结束，一切风平浪静，擦干了眼泪再次出发。已经没有敌手了，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，徐阶下台，我亲手解决了高拱、刘台、何心隐，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张居正的地位。对于这一点呢，他张居正始终很自信，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，错得相当厉害。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。万历五年十月啊，这个翰林院编修吴中兴，还有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。编修呢是正七品，检讨是从七品，也就是说呀，这是两个基层干部，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，平时呢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。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，就是黑道老大、学界首领，并且呢还特别不经打，一碰就垮。这么两个小角色，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啊就能把他们碾死，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儿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

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书时，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。经过长达30余年的战斗啊，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，坐上了最高的宝座。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，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。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，成为了他的对手，不是一个，是一群。而他们攻击的理由有多种多样，什么经济问题、作风问题、夺情问题，方式更是数不胜数啊。上书弹劾，私下议论，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，直接攻击张居正。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啊，张居正感到很吃惊，却并不意外，因为他很清楚啊，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。具体说来呢，是他5年前的那封奏书。5年前，当张居正将写有《考成法》的奏书送给皇帝时，他在交出自己的改革理想的同时，还附带着一个阴谋，因为在那封奏书中有着这样几句话：伏案官有言误者，该不举之；各部院有容隐者，科臣举之；六科有容隐欺弊者，臣等举之。这句话的意思是啊，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，中央各部来管；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，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；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，由我来管。事情啊，坏就坏在这句话上。根据明代的体制，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，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，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，这就不正常了。200年前，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，考虑到丞相的权力太大，撤销了丞相，将权力交给六部。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。后来一琢磨，觉得六部权力也大，为怕人搞鬼，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，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。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，俗称科长。下属人员也不多，除了兵部给事中有12个人之外，其余的5个部都在10人之内，而且这帮人品级呢也低，科长呢才7品，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。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，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儿，科长不同意，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，让他修改。如果改得不满意，就再退，直到满意为止啊！别说部长啊，连皇帝的某些旨意，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画脚一番的。所以，虽然这帮人品级低，地位却不低，每次部长去见他们，还要给他们行个礼。吃饭的时候，别人坐下座，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，且指名道姓，十分嚣张。给事中大抵如此。督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了，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，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，随地大小便，只要是个事儿就能管。六部级别高，权力小；言官级别小，权力大，谁也压不倒谁。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，大明王朝搞了200多年，一向太平无事。而到了张居正，情况就改变了。在张居正看来啊，六部也好，给事中也好，御史也好，都该归我管，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，不要瞎吵。因为他很明白，互相限制、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，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。一件事情交代下去，你讲一句他讲一句，争得天翻地覆，说的振振有词，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，结果10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。而对于这些人，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，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，找一个最聪明的人啊来指挥。这最聪明的人是谁呢？他觉得他自己，大家跟着办事就行，没有必要浪费口舌。于是在他统治期间，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。 然而遗憾的是，大臣们却不这么想。在他们看来啊，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独裁者。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，他们已经过了100多年的民主生活，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、喷喷口水。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，如果长此以往，后果实在不堪设想。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、怎么干，是好事还是坏事，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，必须彻底解决他。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啊，竟有两个人是他学生，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，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。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，却冒出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。原因很简单，躲避嫌疑。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，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心有灵犀，真是杀了我也不行。所以还是那句老话，夺情问题也好，作风问题也罢，那都是假的，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。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，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事而已，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？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，张居正恢复了平静。他意识到啊，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，如不及时镇压，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。而要对付他们，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，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，他们唯一的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吐沫横飞，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，就一个字：打。听说此事后，皇帝随即下达命令，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，也就是打屁股。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，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。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，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，纷纷跳了出来，搞签名请愿，集体上书，反正法不责众，不骂白不骂，不请白不请啊。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，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，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希爵和申时行。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，这里呢就不多说了。但在当时，王希爵是翰林院长院学士，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，只能算是小子辈儿。辈分虽小啊，办事儿却是大手笔啊，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儿，他们却激情澎湃，竟亲自跑到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。张大人那里是说见就见的，碰巧啊得了重病，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，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啊。申时行回去了，王希爵呢却多了个心眼儿，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，见到了张居正。眼看人都闯进来了，张居正无可奈何，只好带病工作。王希爵不说废话，开门见山道：希望张居正大人海涵，不要打那四个人。张居正唉声叹气：唉，那是皇上生气要打的，你求我也没有用啊。这话倒也不假呀，皇帝确实很生气，命令也确实是他下的。这种话骗骗两三岁的小孩相信还管用，但王希爵先生已经44了，皇上即使生气那也是因为您呢，这就是王希爵的觉悟。话说到这份上，张居正无话可说了，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。见此场景啊，王希爵感到可能有戏，正想趁机再放一把火，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。沉默不语的张居正突然站了起来，抽出了身旁一把刀， 王希爵顿时魂飞魄散，估计对方是恼羞成怒，准备拿自己开刀了。正当他准备遗言之际，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。九五之尊高傲无比，比皇帝还牛的张大人扑通一声给他跪下了。没等王学士喘过气儿来，张学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，一边架一边喊：皇帝要留我，你们要赶走我，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？面对无数居心叵测的人，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，张居正一直在苦苦支撑着。他或许善于权谋，或许挖过坑害过人，但在这个污浊的地方要想生存下去，要想实现救国济民的梦想，这是唯一的选择。现在他忍耐终于到达了顶点，张居正跪在王希爵的面前，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呐喊：你杀了我爸，你杀了我爸！王希爵懵了，他没有想到那个平日高不可攀的张大学士竟然还有如此无奈的一面，情急之下手足无措，只好匆匆行了个礼退了出去。张居正发现王希爵震惊了，但闹来闹去大家好像把要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给忘了，于是该打的还得打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万历五年十月23日，廷杖正式执行，吴中行、赵永贤廷杖60，爱慕、沈思孝廷杖80。这么看来，师生关系还是很重要的。要知道啊，到关键时刻能顶20大板。事情前后经过大致如此，打屁股的过程似乎也无足轻重啊，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，打屁股的结果。在这次廷杖中，张居正的两位学生在抗击打能力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质。吴中行被打之后差点当场气绝，经过奋力抢救才得以生还呐，休养了大半年，还拄了一辈子拐杖。但赵永贤就不同了，据说呀，他被打之后虽然伤痕遍布，元气大伤，却明显能扛得多，回家后躺了一个多月啊，就能起床跑步了，这是一个奇迹。同样被打的两个人差别怎么这么大呢？要说明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、严谨的精神去详细分析一下这个明代特有的发明——打屁股。下面我们就说说关于打屁股的问题的技术分析报告。廷杖，也就是打屁股，是明代的著名特产。大庭广众之下扒光裤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，几棍下去劈开肉绽，这就是许多人对打屁股的印象。然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，打屁股并不如此简单，事实上那是个技术工种。记住了，技术工种啊。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啊，明代的廷杖是一种极为严酷的形状，因为那跟你在家挨打不一样，你爹打你无非是用扫把、小棍子、惨无人道点的，最多也就是皮带。但廷杖就不同了，他虽然也用棍子，却是大棍子。想想网口粗的大棍子以每秒恩里的速度向你的屁股着陆，实在让人胆寒呐。所以连圣人也说过，遇到小棍子你就挨，遇到大棍子你就跑。而执行廷杖的人基本上都是锦衣卫，这伙人呐，平时经常锻炼身体，开展体育活动，随手一抡，不说开杯碎石吧，开个屁股还是不难的。 所以经过综合分析呢，我们得出如下结论：如无意外，二十廷杖绝对足以将人打死。但一直以来呢，意外始终在发生，一百仗打不死的有，一仗就完蛋的也不缺。说到底啊，还要归功于我国人民的伟大智慧。纵观世界，单就智商而言，能和中国人比肩的群体相信还没生出来。而我国高智商人群最为突出的表现，就是在于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。打不打屁股那是上级的事儿，但怎么打那就是我的事儿啊。为了灵活掌握廷杖的精髓，确保一打就死或者白打不死，锦衣卫们进行了艰苦的训练，具体方法如下。下面我就开始说了啊，方法。如果有兴趣者呢，可学习一二啊，学学，但由此带来之后果，本人呢是概不负责啊。找一块砖头，种类不限，在上边垫一张宣纸啊，宣纸啊就是一点就破的那种，用棍子猛击宣纸，如宣纸破裂则重新开始。如此这般不断练习啊，以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层次。如果能打到这个级别，基本就可以出师了。给你送过钱的就打宣纸，打得皮开肉绽，实际上都是软组织损伤，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啊。要是既无关照又有丝绸的，那就打砖头，一棍下去表皮完整，内部大出血呀，就此丧了命，那是绝不奇怪。顺便说一句，在当时啊，另一个技术工种也有类似的练习，那就是砍头的刽子手啊，这也是门绝活，操作方法与打屁股恰好相反。找一块平整的肉，然后在上边放上一张宣纸，用刀剁宣纸，把下边的肉剁碎，上边的宣纸不能破损，这就算炉火纯青。练这手那也是深谋远虑，如果给钱的一刀下去就结果，不会有痛苦；不给钱的随手一刀，爱死不死，多久才死，反正是你的事儿啊。如果有给大钱的，那就有说头了，只要不是什么谋反大罪，不用验明手迹，再买通验尸官，犯不着人头落地，就能玩花样了。顺手一刀砍在脖子上，看上去血肉模糊，其实啊，大血管丝毫无损呐。抬回去这两天，除了可能留个歪脖子后遗症外，基本上没啥缺陷。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含量，什么庖丁解牛和砍头打屁股比起来，实在是小儿科。拉到刑场上都杀不死，打得皮开肉绽都没事儿，这就是技术，技术决定效益，这是个真理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儿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

迟今年，浊酒推烟，再写旧人三生眉间。闲拍案只放清心，风尘故意，如今俗世耳观，听说书人闭目而惨，只落出淡斑薄门，飞烟映上面，斜枕薄茶半盏，白衣青衫叩门而还。朱砂一点只待浮华过尽怎办，前程一夕可变姻缘。他说苍生赴托过烟雨，年须与指尖，梦也去也如也，去也皆今夜，或昨夜修订宽乱指点千年，一生数遍得也失也，失也非也，俗世只需终见。画一池青年，浊酒推烟，再写旧人三生眉间。闲拍案只放清心，风尘故意，如今俗世耳观，听说书人闭目而惨。一语轻寒默然，一笑恍若谪仙，临行过往无端，寒花春盼别月天悬。前入江南说指望，三尽皆虚幻，誓约只字庭前如凡。他说俗世千年而观之，在俗世流连，心之明之笑之远之流光鸟花何处伴。俗世千年而观，书成一朝仍然，求之与之逃之，未知回首皆若恩非。他说俗世千年而观之，在俗世流连，心之明之笑之远之流光摇花何处伴。俗世千年而观，书成一朝仍然，求之与之逃之，未知回首皆若非。 素是书，素是而脸，叹过尽千帆后，凡生怎般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爸爸，这花怎么蔫儿啊？ 这地方没有阳光，土壤也受到了污染，所以就枯萎了。 哎呀，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。 来，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，再喷上农药，用清水浇灌，过不了多久，花儿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。 好嘞，爸爸，花开了。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 北京时间16:00 FM 986再度